399块钱，20瓶带走，一瓶400毫升，400毫升的话，基本像我们三口之家天天吃饭，天天跟家里炒菜做饭的话，一个礼拜差不多，对吧？所以您这20瓶油足够您使用的，而且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心使用。 嗯，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健康油脂， 是 就是新疆红果实这个品牌的红花籽油。 哎，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呢还是比较合适的，咱们是400毫升一瓶，给大家呢是连主品再赠品20瓶， 是 20瓶呢，且吃呢啊，咱们3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5折，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红。 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双十二特别节目的环节。 其实呢，我们的听众对于我和小云的这个组合呢，已经非常熟悉了。无论是双十一啊、双十二，还是新年啊，还是过节啊什么的，只要是有节日，我们必定出现在这个叫特别节目当中。 没错，逢年过节啊，就由我们这个组合给您带来特别的好礼。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商品呢，其实不用说了啊，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老听众对于它是太过于了解了，它陪伴我们已经有3-4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而且呢一直是北广的叫断货王。 哦， 什么叫断货王呢？就是只要是来货，马上的几个礼拜就货就没有了啊，而且呢每一次都是有听众反复的拨打电话要求，哎，这个到货没有，这个到货没有。每次问的时候呢，我们都特别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和厂商那边催不来这个货，但是呢也证明了这个货它的这个品质包括它的性价比呢是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的认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品牌了，叫做二 D 的而且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产品，叫做挪威风味的这个三文鱼罐头。说起这个三文鱼罐头啊，其实它陪伴我们北广的这个客户呢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 哎， 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它呢？其实还是源于它这个品质。 是， 平常我们在外边看到很多的这个鱼罐头啊，大家普遍对于这个罐头的印象呢不是特别好。 对， 但是这个二 D 的三文鱼罐头，它里边是一块一块的，跟那个豆腐乳似的 哦， 三文鱼肉块啊，真正能吃到正经的进口的三文鱼。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个三文鱼罐头的性价比还是比较认可的。 没错， 它没有那么多油啊，它里边全是这种酱汁儿。 是的 啊，这个汤水呢还算比较清的，所以说很适合平常，哎，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了，就拿一个大饼给它卷一下了什么的，很方便就能吃。所以这个三文鱼罐头一直在我们的听众当中的口碑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真的是三文鱼啊，这我觉得就非常足够吸引大家，因为三文鱼大家都知道营养丰富哈，它里面富含的一种什么呢？深海鱼都富含的欧米伽三。 你知道这个欧米伽三是什么吗？就是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去买那个深海鱼油， 哎， 深海鱼油其实它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提取 是 就是三文鱼体内。 是的。 另外呢，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三文鱼，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产地。我们这个三文鱼的产地呢是来自于英国附近的英吉利海峡。而且呢它还是这么一个深海的捕捞。 没错 所以说这个鱼的肉质 和它的这个味道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哎， 这个肉呢吃起来并不松散，而是有那种嚼劲儿，您能真正的吃到鱼肉的那种弹牙的感觉，这一点也侧面说明了它这个质量问题。另外呢，我们也直说了，还是有很多听众呢担心它这个安全问题，毕竟啊，国外的这样一个疫情呢还是比较严重的。 哎， 你这个三文鱼肉又是从外国进口的，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个令大家放心的这么一点，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英吉利海峡处捕捞的三文鱼都是直接运到我们国内的 哦， 而且呢在海关。在我们国家的海关是经过了检验检疫的，同时进场以后还有两道检测，这两道检测是什么呢？第一是超高温，可以对它进行检测，同时就是在制作的头一步还有一步检测，也就是从源头上杜绝了它的安全性问题，所以说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是的， 毕竟这个东西从国外来，我们有很多道不光是相关部门，还有我们自己的去进行检测，大家是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的。更何况这个鱼罐已经销售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广受大家好评。 而今天的这个价格，双十二特别节目给到您一个十足的优惠哈！二粒的酱香三文鱼的罐头呢，连主品带赠品给您45罐啊，每罐都是100克的足量，而且呢，固形物的含量是不低于50%的。平时呢是市场售价达到了1341元，北广的售价啊，给您打到一个299的，299就已经是平均是6.6元一罐。但是呢，今天双十二的特别的价格是263元，这45罐您就都带走，平均是5.8元一罐。两单或者更多的话，254元，就是每罐呢是5.6元一罐。 这样的低价呢，基本上就成本价了。您想啊，搭5.多元一罐，您能吃到正经的进口的三文鱼，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对，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呢，二弟的这个三文鱼罐头呢，一直是靠质量去取胜的。 哎， 什么叫质量取胜呢？就是相比于同类的竞争品，比如说您在超市里边看到的其他的鱼类罐头，它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首先是进口的深海的三文鱼， 是 第二用的不是边角料， 哎， 是正经的这个鱼肉，同时呢给大家切的是这种小方块的，您是打开罐以后能可以看得见正经的这个鱼肉的。第三，它里边是没有什么油的，这点其实很关键啊。那么今天为什么这个二弟的三文鱼叫做酱香的三文鱼？就是它里边是有酱汁的， 哎， 这个酱汁呢还带点小甜口 啊， 挺适合咱们平常去吃的。无论是您自己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我就是不想做饭，或者说我一个人住，我就是懒得动了，那么打开一罐以后，咱白嘴也能吃。或者是呢，就是给它稍微热一下啊，倒出来稍微热一下，这个汤汁儿啊，浇在米饭上，或者说浇在面条上都可以，它这个咸淡比较适中。 是， 另外比如说在路上跑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时， 这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中午没时间吃饭了，或者说我就不想浪费那个时间了，那么路上我开一罐，完了以后稍微弄点馒头，然后呢拿筷子夹两个，就是十分钟咱就把这个午饭解决了，同时还能保证蛋白质的摄取， 是 还能摄取到营养，同时您吃进去以后这个三文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大的，还不用担心它不盯时候。所以说呢，这个三文鱼罐头就是应用场景特别特别的多，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听众呢倒是比较喜欢的。 没错，而且呢您千万别觉得说会吃到边角料，选的都是中段的肥厚部位啊，去头去尾就是二弟品牌的一大特色，良心企业把好的肥厚部分带给大家，这您一开那个罐儿，口感上就能吃得出来，就是鱼腩啊，这是肥美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刚才说过味道好，您千万别觉得是齁咸那种的啊，或特别油腻的，还有就是安全放心。 大家一说罐头，会不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有防腐剂啊？不然怎么能保存那么长时间呢？哎，真空抽空无菌化罐装啊，避免细菌的进入，就无全程无菌化，那也就不用防腐剂了。 嗯，它里边是不添加防腐剂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 是的，二D挪威风味三文鱼罐头哈，主品加赠品，一共45罐，每罐都是100克的足量啊。平时市场售价1300多，北广的售价达到299，但今天双十二是263块钱，45罐您就都带走，折合下来就是5.8块一罐了。两单的话或者更多的话是254元，您就都带走，折合下来是5.6块一罐。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风力将会加大，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所以还要做好防风措施。明天最高温度在11度左右，但是早晚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